好啦，大家翻嚟第三 part 依家男女啦。咁啊，小丸子咧就讲紧阿贱男咧，如是者咧，亦都系翻翻去老远嘅公司嗰度打理，所谓打理佢自己嘅公司，可能咧同时亦都打理一批嘅女人啊咁样。咁啊，小丸子跟住佢点贱法咧？ 佢咧嗱呢、這个我个闺蜜咧，第二选择第二次原谅佢啦。原来咧系。令到那个贱男咧更加大胆， 嗯， 因为佢觉得个老婆又原谅咗佢啦嘛，咁咧佢就翻翻上去咧就更加肆无忌惮咁样去 笑话江湖啦， 系啦，咁咧就同埋咧经过第二次嘅事情发生之后咧，咁我个闺蜜咧同佢个性生活咧就更加少啦，因为佢嫌佢污糟，即系成个嫌 个贱男，呢个死梗啦，呢个冇噶啦， 系啦，咁你 公厕嚟噶嘛， 增加咩 系啊， 咁咧就。真系咧就变本加厉咁样啦，就真系个贱男咧就越嚟越搞，竟然搞大咗人哋肚。 哦， 系啦， 仲要俾翻阿闺蜜知道， 系啦，仲要俾个 有第二个女人大咗肚。 冇错， 佢咪谂住闺蜜同佢凑埋啊？ 系啦，可能系帮佢凑咗一个啦嘛， 一不离二，二不离三 啊， 谂住佢哇，佢好中意自己， 但你都凑埋啦，咪凑多埋个系啊，咁样咯。跟住咧就嗰个闺蜜咧，第三次咧发现咗呢样嘢之后咧，真系忍无可忍啦，即系觉得我而家应该要点样啦？咁佢就真系同我去倾诉啦。咁咧我就好果断同佢讲离婚。我真系我话，通常人哋系劝。咩劝结唔劝离嘅系咪啊？ 系啊系啊系 啦，就通常 令打仔 打仔莫教人分妻。 系啦，我话但系我今天我系要劝你离婚。我话因为咧，第一佢尽唔到做丈夫嘅责任，第二佢尽唔到做爸爸嘅责任，第三佢间公司搞得甩乱。嗱，因为咧佢自从佢自己出到去搞公司之后咧，佢嗰个生意系跌得好犀利嘅，系冇乜钱执嘅，同埋咧成日都争人哋钱嘅，成日都会俾人哋要追债咁样嘅，系啦。咁我呢个闺蜜咧就成日都生活喺，突然间就有个电话，我哋喺边间公司啊？你个先生咧，佢争我哋咩咩咩咩几多钱啊？点要还噶啦？点成日都会有呢啲电话， 好大心理压力喎。 系啊，系系啦。咁后屘咧就。我呢个闺蜜咧就真系咧就冷静咗之后咧，决定咧就嚟，不如要嚟。同埋咧，我当时同我闺蜜讲，我话女人咧个年纪咧唔等你噶，如果你再拖，你再原谅佢，佢更加系咁样，佢个本性佢改唔到噶啦。 喂，咁但系咧 ，go back to 正话，你话佢成日俾收数佬去追数啊，咁佢唔系话又有别墅又有楼嘅咩？ 系啦， 有冇变卖咧？ 当然有啦，变卖咧系之前系快到咧，快过闪电。 哦， 层楼已经唔见咗噶啦，架车已经唔见咗噶啦。第一卖咗层别墅，系用嚟抵押佢争人哋钱嘅。 嗯， 跟住就别墅就咁，真系一毫子都见唔到噶。 但系全部都系佢个名噶。 佢哋两个人嘅名嘅，咁所以 佢唔使知会。 啊要，佢就系通知我个闺蜜，你要签名。但是他讲咧就系个生意又有用途，但后屘我闺蜜先知，原来系攞去抵押，即系去还钱。 其实佢仲系相信佢， 系啦， 系嘛， 系冇错。 好啦，跟住咧就别墅冇咗啦，冇咗层楼啦，仲有一层楼啦。咁佢哋自己系住紧一层楼啦。咁两架车又卖咗一架车啦，得翻一架车啦，系啦。咁咧都叫做还可以啦。但是呢跟住嗰个贱男呢就喺出面呢，直情系唔肯返嚟呀，即系唔肯返嚟，即系出面啲世界太好啦。同埋呢佢个女人缘可能太好啦，无论去到边度呢梗係有女人埋身嘅。因为啲女人可能其实打扮啦，又知道佢有钱啦，咁系埋梗係埋身㗎嘛，系咪 係呀，搵机会㗎嘛，啲女人都嘢 喎。冇错啦，好啦，跟住呢咁佢哋呢就决定离婚，咁就仔呢就归个男方嘅。系啦，咁个闺蜜，因为系我哋叫个闺蜜，就个仔你都唔使要嘅，其实个仔咧永远都会认你，你系佢妈咪嘅，系啦，只要你出嚟得噶啦，你就可以有你嘅新嘅生活啦。 嗯，但系个仔都好细嘅啫， 个仔当其时 十岁啊，十岁到嘅啫嘛。 嗯， 个仔当佢十岁。 嗯，即系离婚嘅阶段，个仔系十岁嘅， 系大嗰个十岁， 细嗰个， 细嗰个十岁啦。咁、嗯、大嗰个十几个， 三四岁 噶 咯， 即系要养到成十年，有 系啊， 要养到 十年。 十年入边咧，系受过几多啫？我呢个闺蜜已经系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嘅原谅佢噶啦，已经系忍无可忍噶啦。 其实两个仔都知道发生咩事啦，你真系唔好以为啲细路仔唔知啊。 系啊， 特别大嗰个添啊，大嗰个知道嗰个唔系自己阿妈嚟噶嘛，系咪先？更加知啊， 都咁好照顾 吓，咁好照顾系咪先？ 系啦， 咁啊，即系最终咧就系离婚收场啦， 离婚收场啦。 咁啊，离婚阿闺蜜有冇攞翻啲嘢咧？ 闺蜜就话任何嘢都，其实我知咧已经冇嘢攞噶啦。佢哋离婚嘅时候咧，那个离婚嘅时候嗰个别墅冇啦，两层豪宅都冇，都冇咗，两架车都卖晒噶啦，全部攞去还钱， 即系一贫如洗噶咯。 系真系系冇钱攞噶，我俾你知。跟住我同我闺蜜就话得噶啦，你乜嘢都冇要，但你仔你个仔又唔要啦。我话同埋你而家都冇钱攞啦，乜都唔要，总之离婚就得噶啦。 嗯， 离婚你就系你嘅 新生活， 新生活啦。总之离婚就得噶啦，咁样咁佢真系乜嘢都唔要，一毫子都冇要，仲要好啦，真系一分钱都冇要，系咪？谁不知咧离咗婚之后咧，那个贱男竟然去同人哋讲咧，系个老婆逼佢离，逼佢离婚，仲攞咗佢100万走，即系可以咁样嘅， 系啦嘛。哇，真系佢都几真系贱到冇影喎， 系啊，真系好。 佢点解要话俾人听佢攞咗100万走咩？如果佢有咁多钱嘅话，佢净系嗰啲别墅啊、豪宅啊，都唔止呢个钱啦。 因为佢咁样讲咧，就系人哋会即系知道佢唔系贱男啊嘛。 即系 个老婆有问， 佢仲出嚟行啊嘛， 系啦。 咁可能佢后边仲有一班债主咧追佢啊嘛，咁佢未有藉口咯。 系啊，我老婆，我老婆攞晒我啲钱啦，系啦，可能系啊， 真系好嘢，好嘢， 系啊，竟然可以做咧。咁啊，跟住咧就虽然个仔系判俾佢啦，系咪？但系咧，佢个人咧就同个仔咧唔系生活同一个城，同一个城市嘅。咁啊，只系咧就租咗间屋俾两个仔住。但系咧，你要知道个仔得个十岁，你做阿妈嘅，你点会舍得俾个仔就咁样自己放学翻学？咁你食饭啊嗰啲点样咧？租咁我个闺蜜咧就自己又去搵工作啦，仲要凑埋个仔。真系凑埋自己嘅仔啦， 咁但系佢冇放弃， 大个啦，佢你冇得放弃啊，因为你冇得亲眼见到自己仔已经离婚，已经即咗对个仔系唔即系好即系好似好轻轻个仔噶啦，已经系冇咗一个完整嘅家俾个仔，已经冇个温暖俾个仔啦。咁佢即系觉得个仔爸爸都唔喺身边，如果妈咪都唔喺身边嘅话，咁啊点样啦？咁就成日都要过去去照顾个仔啦，煮饭俾佢食啊，咁样嘅，即系顶系啦，咁即系咁样啦。跟住咧就去到。而个仔而家都好大啦，去到咧到而家啦，个中医佢哋都离咗婚都好多年啦。咁而家我呢个闺蜜咧，都真系叫做咧系修成正果啦。 哦， 而家就真系揾到一个好锡佢个老公， 嗯， 真系好锡佢，同埋识得欣赏佢，同埋咧系可以造就佢，将佢嘅天分咧系可以运用到出嚟嘅。 系咪接受埋佢个仔啊？ 佢个仔咧始终都系判咗俾 个贱男，个 男方系啦，因为佢结婚嘅时候咧，个而家个老公系知道个仔唔系佢噶嘛，即系唔系个抚养权唔系个女方度噶嘛，咁样先至可以系结婚噶嘛。如果其实讲真，如果个抚养权系个闺蜜度咧，佢未必结到婚，未必结到婚， 因为真系未必。 而家有好多未必噶， 唔系个个都好似话嗰阵时吓睇电视，阿雷仲德吓对佢老婆可以照顾埋个大嘅咁样吓，真系唔系个个得 嘅，唔系个个得嘅，系啊。 所以呢个要俾雷仲德一个 like， 俾个 like 佢， 系啊。 就是咁样咯，咁佢而家咧就真系唔错啦，真系叫做系享受紧生活， 即系苦尽甘来啦， 苦尽甘来，真系 遇上一个咧，真系好中意佢嘅。 哇！但系咁，但系佢自己个仔点咧？依家咁样，嗱又唔可以照顾 啦。嗱呢个男人咧，呢个贱男，即系呢个细嘅贱男，有三个女人，就有三个细路仔，三个细路仔系三个唔同嘅女人嘅。 嗯。 系啦，仲有最尾个女人咧，系唔会俾名分人哋，因为咧男人系越结婚越惊啊嘛。咁佢绝对冇，佢搞大佢咧嗱，佢搞大人哋个肚咧，佢要人哋落咗去，咁人哋咧就觉得 B B 系无辜嘅，就经自生咗落嚟，生咗嚟之后咧，佢又唔去理人哋，人哋咧仲要咧要挨佢，要求佢，佢都唔理人哋，而家依然仲喺度搞紧。 哦，即系穷就继续用穷嘅方法去搞， 系啦。但系咧，佢周围去借钱，周围去同人哋去借钱。 嗯， 人哋有啲人咧就朋友觉得，哎呀，好啦，借俾。其实有借咧系真系冇得还嘅。 吓， 系啦。 但系佢好似话佢有啲家底喎。 诶，佢嘅家底全部败晒咯， 败晒啊， 冇晒咯，咩嗰啲咩都败晒咯。 佢阿妈都冇眼睇啦。 都阿爸阿妈咧已经咧系话咧，我当冇生过呢个仔啦。 哇，真系顶唔顺啊！ 不断会有啲。一定会有小朋友去阿爷、阿嫲嫲咁样，你系边个啊？我话你即系我系你个孙嘅时候咧， 数翻你第几个新抱嫁咁， 即系心谂哇咁落去，哇不断会有行，我不断会有孙嚟叫我点样应付到咁多啊？所以阿爷阿嫲咧就话：哎呀，我当冇生我呢个仔， 划清界线 系啦。 其实啲小朋友好受罪， 系 好惨， 真 系 好惨， 系啊， 好惨，真 系 好 惨。即系觉得最惨就系小朋友，因为佢冇得选择，佢离与唔离噶嘛，系咪？系你父母选择咗佢离，咁你选择咗佢离，咁啊唔该你负下责任啊， 冇错啦， 系咪先？唔系话生下出嚟，你俾两饭饭佢食，喂，佢仲有好多需要噶嘛，系咪先？人哋一个温暖嘅家庭，你唔使。其实不是说有没有钱的问题，而是有没有人锡的问题嘛。 没错。 是吧， 我相信跟个贱男也都没什么教育的了。教育都是贱教育这些叫做。 教错了。你说这一部分你说这一部分其实这个贱男的自己的身世都是不是正常家庭的。因为他都是个父母离婚 的情况下。即是他都是单亲家庭成长 的。是啦。其实他是啦。還有他单亲家庭呢，他都是阿嫲凑大他的。都不是阿爸或者阿妈凑大的。 咁阿爸阿妈又去咗边咧？ 阿妈咧就移民去咗美国，阿爸咧就依然喺中国，但系咧就唔系同佢一齐嘅。 哦， 系阿嫲凑大嘅， 即系仲即系话都系我哋一段。 哇，照计咧，因为 所以佢系冇家庭温暖嘅，同埋冇家庭意识嘅。 嗯， 咁但系唔系啊？而家可能而家又唔同啦，但系有好多即系呢一样嘢唔系即系从来都有噶嘛。通常咧就系佢哋系好即系好渴望有自己嘅家庭啦，同埋好珍惜，因为要从来细个嘅时候冇啊嘛。咁但系佢又真系好奇怪，好似癫咗咁。完全系癫个呢个 嗱，咁啊睇下佢接收咗佢上一代嗰啲良好嘅嘢啊，亦或系唔良好嘅嘢啊？唔良好嘅嘢，咁咪继续发扬光大咯，系嘛？以前佢上一代嘅可能系一两个嘅啫，佢而家我哋数手指、数脚趾都唔够去数啊！ 系啊， 系嘛？污糟邋遢到不得了。 哇！真系，即系佢啲价值观真系贴晒地噶啦， 非常贴地， 非常贴地， 非常贴地， 系啦，真系谂，真系谂唔到，唔系一个正常人咯，我觉得真系唔系一个正常人， 真系好慨叹。有时即系男女都系啦，有时其实当然啦，我哋呢两集就系讲即系贱男啦，都系系咪？ 系啦， 但系相信都有贱女， 有。 是不是呢？我觉得一样东西就是为什么可以这么沉迷呢？真是 真的要去到那个位置先解释到。要是那个位置先。 即是我们在旁边那些旁观者在那里依然松讲都没用的。即是你硬是你很欲紧在那里提但是他们都仍然是这样。啊，即系嗰种感觉系好吹胀嘅，真系。 呢个系随着咧呢个电子科技嘅演变，呢、這个世代嘅演变咧，系一路越嚟越贴地。你觉唔觉得呢个价值观系越嚟越低咗？ 系啊， 即系以前我哋觉得好珍贵嘅嘢咧，对唔住，而家冇噶啦， 冇错啦， 亦都好随便，亦都可以用金钱去交换嘅。 冇错，真系好恐怖。 咁或者以前都系用金钱交换，不过台底万即系秘密咁做，但系而家就好光明咁做。 不是光明，冇错，是很光明，而且仲要是完全有一点羞耻啊，那些都没有嘛。即是说以前的人就是逼良为娼，现在没有这 而家喺唔系逼娘啊，系自愿啊，而家 冇错， 真系时代唔同咗啦。 冇错，所以预告一下，我哋下一集咧就会系有一个咧姑爷仔吓、啊，就上嚟同我哋倾下偈， 系啦， 就系睇下佢点样咧搞到啲女仔咧，哇，即系氹氹转咁，亦都受佢氹，就走去做舞女咁得意噶吓，点解会有啲咁嘅人嘅咧？我真系唔明， 唔需要逼嘅， 唔需要逼嘅， 系啦。自动的自觉的 都话落以前就逼娘为娼，而家逼娼为娘嘅啫嘛，只有系嘛，冇噶啦，呢个世代都唔系我哋以前嗰个世代嚟嘅。哎呀，死啊，透露咗个年龄秘密添。 但你你冇办法嘅，因为你、其实呢一样嘢几时都系一样嘅、只不过系个年代唔同啫。以前可能古装系嘛，但系而家就系现代。其实而家现代咧，有时有啲嗰个价值观嘅扭曲，其实咧都好难唔认老啊。同埋而家佢哋嗰个新嘅价值观咧，你问佢个底喺边咧，佢系讲唔到俾你听嘅。 系啊，真系噶， 系好似冇底咁样噶。 冇错。 所以嗰个情况系几拗头噶，我都觉得。 其实头先小丸子咧讲咗一个好重要嘅 point 啊，其实佢话嗰个贱男咧，原来佢个父母都系咁样咧，我觉得吓、无论我哋个世代变成点都好啦，嗰、那个父母啊系好紧要嘅， 冇错， 个父母嗰个教育咧， 家教 紧要， 系啊，家庭 家教好紧要， 因为如果你想你嘅下一代真系吓、做一个正常嘅人咧，由父母做起咯， 真系噶，真系有要做好自己，每一个人都做好自己就得噶啦，真系噶。 父母本身有问题嘅，咁你点样令到？ 冇错， 下一代一定系 嗱、你讲呢样嘢啦，就系咧，我呢个闺蜜嘅仔，自己个仔啦，就系、因为十岁开始就已经定要冇咗个家庭。是不是就已经是父母 离异啦。 咁所以呢个十岁嘅呢个仔呢真係呢而家係缺少呢个少少嘅家教嘅。好多嘢你係睇到嘅。嗱我每一次见到佢嘅仔嘅时候呢我就会忍唔住会教佢嘅。即係觉得咦你今年你都已经十几岁㗎啦点解你连呢啲你都唔识嘅呢咁我就会闹我个闺蜜㗎啦就话你冇教佢呀你咁样出你咁样出头佢会俾人哋闹。所以呢你好过你喺屋企你闹醒佢你要闹啱佢即係你要教识佢点呀佢出到去佢唔会俾人哋闹唔会俾人哋话。 所以呢、我哋呢要做一个负责任嘅父母囉。 冇错。 无论你想唔想同你身边个人一起生活但係一定要做返一个负责任嘅父母 喂，唔好话我负责任，其实都好难啊。同埋而家又讲翻，就算佢哋两公婆吓、啊，即系是但啦，是但两公婆一起做嘢，因为香港嗰个情况咧，都真系忙得好鬼死紧要。即系话咧，大家其实都好想去教个细路仔，但系个问题就系大家都好夜放工。然之后边个教咧？咁啊，即系冇人教啦。通常我哋依家香港都系小家庭嘛，咁都系姐姐噶啦。咁有几可咧，系有个。请到个好嘅姐姐， 冇错， 去教咧，唔好话教，如果佢照顾得佢好，已经好好噶啦， 已经好好噶啦，冇错， 已经好好啦。今日去到教呢个问题咧，好多时都系抌翻去俾学校，但其实学校又真系做唔到咁多噶，点解？而家啲考试压力又真系好劲噶，系咪？又话就又话乜嘢考，一阵间又哇又系要赢喺呢、這个，哇好鬼，记唔记得？唔知大半年前啊，哇赢在咩话？ 起跑试， 起跑试唔系啊，嗰个好出位啊！那个啊，赢喺咩？ 咩精子？ 射精子啊嘛！赢在射精前。嗱，所以我觉得而家咧，其实最惨嘅系咩咧？唔系大人，都系细路仔。 细路仔真系。 同埋讲真啦，即系正话讲话啲啊，菲佣姐姐啊，印佣姐姐，佢根本系一定唔会帮你教 仔。佢只系 我同你相处几年，我就已经会离开呢笪地方啦。我做咩要对你个仔女咁好啫？我咪照顾佢起居饮食咪算数咯。冇必要呢份就算啊啲爸爸妈妈教埋个仔女点样恰个菲佣添。真係有啲咁嘅人㗎。你有阵时你留意一下有阵时呢啲菲佣呢去校巴嗰度接啲小朋友呢啲小朋友一落车呢真係我见个小朋友呢 好冇礼貌嘅。 将个书包咧一劈一落巴士吓，即刻劈落地下，等个菲佣自己执。 吓、啊， 喂，咁你话呢啲系边个家教 啊？真系冇家教，呢度冇家教。我见我啲 父母问题 系啦，冇错，真系父母问题 系啦。 我见我啲朋友嘅仔女，佢哋都会话吓点解话今次姐姐病咁不如你哋帮手做咩？佢话系咩？咁我哋可以帮手嘛？嗱，佢就系教得好啊，佢哋听得明，其实细路仔都可以帮手帮大人手嘅。哇，咁好啊！咁我哋去咩？因为平时就系父母教得好，系叫佢帮手譬如 set 台啊、食饭啊呢啲咁嘅嘢。咁同埋要有礼貌。咁我觉得呢样好紧要咯。 呢个好紧要嘅，真系家教非常之重要，好重要，好重要。 好啦，咁啊，今集时间又差唔多啦，咁啊又呼吁一下啦，如果大家各位听众身边有朋友啊、屋企人啊、同事啊，有啲奇情嘅故仔咧，可以提供俾我哋嘅啦，希望你能够联络阿大肥或者喺我哋 YouTube 下边留言俾我哋。好啦，咁啊多谢晒各位同埋在座几位主持啦， 好多谢大家， 多谢各位， 拜拜。